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94节：贪冒于财，欺罔其上，造作恶语，谗毁平人。这个小注里头啊，注得非常清楚，索取无厌越贪，昏昧无耻越冒，四上重而持己廉，人臣之大节。今也以贪冒之故而往上承接安在，纵令一时富贵，多见玄中破败，子孙狼狈也。这些事情在现代的社会可以说是非常普遍，昨天三重廖居士来看我，谈到最近台湾的社会状况，告诉我，比起木西第41期对于世纪末的这个统计的数字，主要是美国的青少年，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从这一句话我们就惊警到末日确实不远了。他最近大量的印送《百果歌》，他是已经印了60万册了。台湾2100万人，60万册《百果歌》能不能产生效果呢？也只是尽人事而听天命了。所以我告诉他，李老师在往生前一天下午告诉学生说，这个世间大乱，即使佛菩萨神仙降世都救不了，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我现在越想李老师的话了，越真实再想到 明旭法师给我们传递的讯息。北朝鲜的山神也透露了消息，天上不安全，地上不能住，想来想去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。这些讯息绝不平凡，在我看来，这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示现。六道凡夫原本烦恼就重，我们在《白法明门》里面看到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恶心所有26个，恶心所的力量远远超过善心所，所以古圣先贤无不重视教学，尤其重视儿童的教学。善的理念，善的行为，一定要从小培养。中国教育实从胎教啊，对小孩教育什么时候开始？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。用心良苦啊，目的何在？我们现在很明白了，目的是希求社会祥和，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。稍稍受过圣贤教育的人，懂得舍己为人，所以社会秩序才能维系几千年呢。每一个时代，国家的领导人，社会上治世仁人，无不重视教学。所以教育工作就如同合体的防范一样啊，稍稍不谨慎，这个提防就崩溃了。洪水成灾， 无法挽救啊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很不幸，我们没有重视这个提法，没有用心去防范，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人与人的关系，全面崩溃了。我们展开感应篇，感应篇里面所说的善，在现代的社会很难得见到。感应篇里面所说的恶，在这个社会普遍而且加速度的在蔓延，在增长。佛告诉我们，一报随着正报转啊，正报是人心，是社会大众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、造作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，那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五浊恶世。今天浊恶到了极点了，天灾人祸是果报，这个果报如何能够避免啊？我们冷静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！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，回过头来要知道救自己呀。救自己唯有身心切愿，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可间断，真正要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向佛，一心向阿弥陀，这是自救之道。天目山齐素平居士最近给我送了一个录像带来，告诉我他自己学佛这些年亲身的感应。其中有一条叙述他父亲附在他小儿子身上 告诉大众地狱的恐怖啊。他非常幸运，有齐素萍这样孝顺的女儿，认真努力在修学，护持正法，以这个功德，他能够从地狱超生，附在他小儿子身上，把这一段公案因缘给我们说出来，劝他女儿要把这些事实多多的告诉世人，劝勉世人断恶修善，回头是岸。以往我们愚痴蒙昧，造作许多恶业，只要这一口气没断，回头都来得及。这是大乘经里面，特别是观无量寿经，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。也举出很多的例子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罪。我们回想，我们这一生纵然造作许多罪业，还没有像阿舍世王那样严重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阿舍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，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，回心转意，痛改前非，念佛往生，他如愿以偿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是上品众生。我读到这段经文非常惊讶，我惊讶的不是别的事情啊，无逆十恶忏悔往生，我相信我不惊讶了，但是品位居然这样高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所以我才了解，求生西方啊，是有两种方式啊。一种我们平常熏修，依照经论的教训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积累功德， 求愿往生。另外一种呢，这是造作罪业，临终忏悔往生。两个方式，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，也就是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，不可以轻慢他。我们是肉眼凡夫啊，我们见不到啊。他要在临终真实忏悔，可能他往生的品位还在我之上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呢？所以学佛最重要的，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，处处谦虚忍让，事事尊重别人，对自己决定有利益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三重廖居士到场几百个同学，每一天用百过格来反省，检点自己这一天当中的过失，忏悔改过，这是学了凡四训。把了凡四训落实到自己生活行持之中，这个修行法很有效果，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呐！才能够收效啊。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，这是薄福之相啊，也就是说没有福报啊。福报非常浅薄，这样的人纵然发愿想修行，依然天天在造业。我们以很客观的来观察，绝对不是诅咒他们，他们的前途一片黑暗了，不免三途啊。这是自己不能够奋发，不能够克服自己 毛病习气。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？古人所谓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这个人有福报。对自己要严格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如果烦恼习气重，业障深重，古德教给我们用拜佛忏悔的修学方法，这个方法有效啊！万缘放下，每一天礼佛三千拜，古人用这种方法，三年业障消除，智慧现前的比比皆是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禅云法师教我这个方法。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住茅棚，他老人家每天拜佛三百拜，他拜的速度很慢。我在他茅棚里面每一天拜八百拜，我住了五个半月。我们茅棚里面有一位大宗法师，东北人，他每一天拜1200拜。我们拜佛的时间分三次，早晨、3点钟起来拜佛，拜到5点钟，2个小时。中午吃过午饭之后进行回来之后拜佛拜1个小时，晚上吃完晚饭之后6点钟拜到8点钟，山上9点钟就休息了。9点钟休息，2点钟起床，生活非常有规律。所以住山确实能够忏除业障。知道一个方法，只要能够坚持不变，这个人就有福报，这个人呢一生就走向成功之道啊，解脱之道啊。所以我们读感应篇，这是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用这个小册子每一天来反省检点。如果自己还常常犯这些恶业，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必堕地狱。如果要畏惧地狱苦，赶紧回头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